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又到年终岁尾，很多朋友会感慨，大家也会非常的忙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可能会让你静下来。今天我们要打开2019中国茶日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是中华大典农业典主编、中华茶通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穆祥同先生，欢迎穆先生。 大家好。 还有一位大家可能相对熟悉，多聊茶的创始人杨多杰先生，欢迎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还有一位是新朋友，来自北京国之学文化有限公司，也是《中国茶日历》这本书的编辑汪刘峰，欢迎刘峰。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中国茶日历》，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的手边已经有日历了啊，是朋友送的，因为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对于茶日历，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原来也曾经看过。那么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翻开这本日历的时候，我看到了草木英华，看到了陶瓷美器，还有关于茶的诗句、绘画，有一种很清新、很雅致的感觉。2019年还没有开始，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留白，也待明年我们去填写啊。那我就要问问在座的几位，这本茶日历倾注了几位的心血，它与其他的这些日历有什么不同？我们先问问穆先生。 这本书的话是根据我们这个大家习惯的使用的情况吧，然后进行编写的。它里边包含着有几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茶品的介绍，大概是呢有50几种中国的名茶。再有呢就是茶疗方，这是呢从我们的这个古典的验方里边呢摘选出来的，供大家在这个平常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个保健方面的需求啊，有一个供一个参考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里边有大量的古代的关于茶的诗词啊，也是来大家在平常的时候能够得到欣赏。另外一个呢，里边有许多茶画，也都是选取了呢古代比较有名的 作者的一些个画作和书法。 嗯。总之文化气息是很浓郁的啊。说到了好几个内容，那么一年52周，每一周我们这些内容是如何安排的？我们让编辑刘峰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本书是周一是来介绍全国的52种名茶，这52种名茶，选自全中国的各个茶产区的有代表性的名茶，然后也涵盖了这个6大茶类。周二我们是介绍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52种茶具，然后周三我们是选用了冯可宾的茶的13仪和7忌，以及茶艺32法。周四我们是52种茶疗验方，就像孟老师刚才说的，是选自古典验方之中的。然后周五是茶的诗词，周六周日是茶话，就是周末休闲一下可以看一看茶话，欣赏一下。 嗯，那关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比如说有什么名茶，还有这个茶具，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刚从您说的最后一部分茶诗和茶话入手，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冯可宾，明代的一位非常喜欢茶的这样一个官员啊。那么他提出的这个东西今天有没有意义和价值，我们一会儿也再说。我们先从茶诗和茶话开始。那关于茶的诗，大家可能背上几首啊。刚才多杰在上节目之前说，你甭找了，我来给你背一首啊。在你的印象中，哪首茶诗你最熟？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么这个咱们这个茶日历呢，是这个我们穆老师做的这个总顾问啊，还有我们这个汪编辑也付出了很辛苦的这个劳动。我得给二位得说一句啊，因为我这是这个跟着起哄啊，这个没有付出很大的劳动成果，但是呢我得说二位这工作不容易。为什么呢？刚才二位一介绍，你会发现这只能选50多首啊，茶诗啊只能选50多首，因为那是月份管的呢，那是这个星期管的呢。其实如果敞开了让我们穆老师讲，让我们汪编辑来选，那可远不止这些， 一天一首都有， 一天一首保证够您10年的。 嗯， 不止，那个 我说的不夸张吧？ 不夸张。这个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宋代的著名的诗人陆游，他写的这个涉茶的诗的话，那就有100首之多。 陆游本来诗就多， 本来诗就多嘛。 嗯， 据说他大概有200首。 对啊，你要加在一块，您说一年365天，365首，我这数学不好啊，你乘十才3600首。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茶诗的角度来讲呢，不止。那你说茶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有人认为啊，说《诗经》里边就讲的是茶诗，但是它讲的都是图，那是不是讲一定是茶，还是说是图的另外的意义，比如说苦菜或者其他的呢？这个我们现在待考证。那就是非常确信的来讲，比如说米夏老师您来看，从唐代开始我们中国茶诗就形成一种爆发式或者叫井喷式的局面。那么就出现了，我数过啊，我在《全唐诗》里这个本人下过一功夫，我数过过500首，但是我数了3回呢，数不一样，我就不公布了啊。 因为数学实在太差了。 对，老差几首，因为每回数一遍挺费劲的。 我要介绍一下杨多杰，你是什么学的硕士？ 我是历史文献学 啊。历史文献学 我做的就是这工作。那么500首总是有的，而且您所能知道的这些个比较著名的文人吧，从李白开始，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这是说唐代的啊，宋代的也是一样，三苏、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您能数得上号的，还有我们穆老师刚才说陆游，这是南宋的啊，杨万里都算上，不仅都写过茶诗，而且都写过非常精彩的著作，就人家不光是草草的写一写，写出来呢还很有代表性的。 这个里边的话呢，我补充一下，就说，这些文人写诗的话呢，不但他文学这个很漂亮，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比如说呢，这个刚才他多杰提到了李白的话呢，就提到了我们就有一首很典型的诗，就是讲这个我们的那个仙人掌茶。那个呢，就是不但记述了它的产地、生产环境啊，包括创始人，都是呢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 李白不是爱喝酒吗？一说想起酒特别多。您刚才说的一首茶诗，您能把这具体的这个诗句分享给大家吗？ 这个茶诗啊是这样，我说吧，这个您刚才讲那个叫仙人掌茶， 对，这个就很奇葩， 这个听着是不是很没喝过吧？ 对呀， 我也没喝过啊，因为这个好像已经绝迹很久了。 嗯， 产在湖北的当阳地区，当时李白呢有一个侄子，他的一个族侄啊叫钟福，是个僧人。那这个僧人本身跟茶有很大的联系， 嗯， 那么他呢把这个茶，别看他出家了，但跟当家的这叔叔看来是有来往啊，把这个茶赠给了这个李白， 给叔叔仙人掌茶， 给叔叔仙人掌茶。 嗯， 哎，完了以后李白呢，我个人认为啊，许也是先被这个造型所吸引，因为他这个造型长得就很独特。 他这个是仙人掌做原料？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仙人，他就仙人的手掌。 仙人掌， 哎，哦，和您说那， 因为广播呀，他就是这样。我想收音前和我一样有误会的，我说怎么这要扎叔叔吗？这 对对对， 哦， 这个茶喝了不扎嘴。 哦，仙可感情是仙人掌茶啊， 可能咱们现在想， 茶型 我揣测啊，叶章比较大，应该是叶章比较大，全全如轩人之手掌的感觉， 哦， 大概是这种。 嗯， 我不知道这首诗有没有收录进去啊，这个应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嗯， 收录进去呢，您多看一眼，您没收录进去，您得原谅，因为这个实在是太 篇幅有限 啊，而且精彩的非常的多，一人选一两首就够了。 嗯嗯， 您想想，一个周末读上一首诗，这感觉又不一样了。 对，刚才多杰说，嗯，一天十首啊，这一年都管够，十年都管够。为什么能够管够？因为，中国人和茶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茶，所以那么多伟大的著名的诗人信手拈来就把生活中的茶记录下来，无论是平凡的还是礼尚往来的奇葩的都留了下来啊。那我们来说说这里面的茶。刚才穆老师说了一个谁的茶？多宝塔。 多宝塔， 嗯， 是唐代著名的诗人。 嗯， 他用这个一种特殊的格式编写的一首茶诗， 嗯， 也一直脍炙人口。 脍炙人口啊！多杰老师酝酿一下， 什么呀？啊，让我给大家 你 背 一下。 穆老师给您手势和眼神。 哦，那我都躲开了他的手。他是这么讲，他这多宝塔是，他这么做，他说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婉转曲陈花，夜后腰陪明月，晨前目对朝霞，洗净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起堪夸。 嗯， 他就是说每一次加上一个字儿，那这个呢是一种游戏之作啊，那应该讲是这个文人之间的一种游戏。它也不光是茶一首，它当时是一套，是几个人一块玩的这么一个，有茶也有酒， 嗯， 啊，就是每个人命一个题。那么到元稹这儿呢，就命的是茶的这个题，又因为这首诗呢体力非常的活泼，给您讲起来您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到学校里边给小朋友讲，尤其你打出那个 PPT， 它是宝塔型的嘛，它从一个字到最后，哎，也很吸引人。所以呢，虽然元稹在这些个写茶诗人里边名气不能算最大的，这首诗呢，你不管从文学造诣或者从史学造诣上，也不见得说就最高，但是流传度非常的广。一个是元稹的这个宝塔诗，一个就是这个卢仝的这个七碗歌，这个都应该说是在茶诗里边很有一些影响。其实我这么说，听众朋友很多觉得耳熟，为什么呢？现在穆老师也知道，我们汪编辑也知道，好多那个商人啊，就是商业的，就把它直接印在那包装上，哎，就是在包装纸啊或者包装盒上用那种淡彩的效果，就把这首诗也印出来。所以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的听众朋友都觉得耳熟， 嗯， 您都见过， 既眼熟又耳熟， 对，它流传的比较广。 嗯。那我要问穆老师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中国人和茶有着这么深远绵密的这样的联系？外国不长茶树吗？ 茶呢应该说是原产于中国呢，然后呢它是从唐代开始吧，这个先传到我们周边的国家，然后呢在明清的时候又传到了其他一些个现代产国，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茶树，茶的加工方法，包括茶文化，都跟我们中国的茶文化呢有很大的关系。刚才主持人呢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文人跟茶的关系。这过去的话呢，文人 有七个雅士嘛，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呢就在其中之一。茶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在文人中受到这个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的这个喜爱呢？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它呢也是我们医这个食药同源的一个作物，就是说它在提神醒脑啊，这个许多方面嘛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文人呢深得文人这个喜爱。而且的话呢，我们从唐代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了这种茶宴，有茶会，就是文人之间的话呢，就是以茶作为媒介啊，搞一些个活动。这个大家呢可能多节很熟悉，就是唐诗中呢往往就有许多这个雅集的时候，大家就你一句他一句联诗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文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开门七件事之一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嘛，这个也成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虽然说地域不同啊，这个民族不同，但是饮茶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呢一个传统的一个活动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其实三位都接触茶很多年，三个人不同，但是我觉得身上好像有一种相同的气质。刚才来直播间的时候，多杰和穆老师走在前面，穆老师今年60多岁啊，但是腿脚非常爽利，走得很快。三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就是很超爬，然后还有一种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气质啊，我觉得这是喝茶人常年孕育出来的一种气质。现在社会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啊，大家忙忙碌碌，而茶需要我们静下来啊，安安静静的去品它。那么在当下的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茶文化？茶需要那么静，可是人心很浮躁啊，怎么能够安静下来，通过这种形式感的东西让自己从动到静呢？多杰先说。 我说啊， 嗯， 是这样啊，我们刚才这穆老师啊，还有我们这汪编辑，他们俩这个老聚着，他们不好意思说，他们有一目的他们没说。为什么这要编一个茶日历呢？就是提醒咱听众朋友，你居不可一日无茶，你最好是天天喝。那么这个是传统的饮品，这个我们刚才莫老师讲的，他从你要是能往前追啊，追得很早了。我们中国饮茶历史呢，2000-3000年打不住，那你就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就从陆羽茶经的问世算起，我们说有文化了，那也1200多年了。这最保守最保守的说了，我们都很谦虚了啊，其实比这个还要长。那么到今天来讲，我说它有时代的新意啊，就是到今天这个时代它还有意义，而且有新的时代价值。价值在哪儿呢？那就是说今天尤其是都市人，我们城市人生活节奏非常的快，生活压力呢也很大。咱们听众朋友们，这我替大伙儿说一句，都怪辛苦的，本来就很忙很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怎么去缓解自己的这一份疲劳，怎么去解脱自己的这一份压力，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当中，这是当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去健身运动，它也是走这个路线。那包括我们今天去饮茶，我说呢，饮茶对于古人来讲，对于文人来讲，如果它是一种游戏，它是一种饮品，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希望它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就如同我们茶日历里向大家提倡的这样，365天，您每天一翻开，有一件与茶相关的事儿，提醒您呢，把您的生活节奏稍微的放缓一点，把您的节奏放慢一点，能够在关注到这种细微之处的美好。哎，一杯茶是一种细微之处的美好，还一个口感提高。包括您去有一个茶器具啊，您看我们茶器具是很漂亮的啊，小杯子、小罐子、小盘子、小碗，哎，就这一点点，您可能就能从您的这个压力啊和这个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哎，有了一个新的思想方面的一个愉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这个茶呀，米夏老师问我，我说那是真正带给咱们有意义的部分。 茶是生活美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穆老师， 我曾经呢负责过一本编一本书呢，叫《中国茶道养生师》。 我在那个书里面讲呢，就是说茶呢给人养生的话呢，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精神上的，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物质上的。那么精神上来讲，刚才多杰谈到了，就是说就现在我们的医学研究的话，茶确实在平缓人们浮躁的情绪上有一定的作用啊。古人也有个例子，我身边有个例子，我一个外甥是个工人，负担很重啊，这个生活呢家里面事情很多，他跟我讲，他说舅舅，我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候就是我沏茶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是他感觉到最舒服的时候。我们过去的话呢，大家都很清楚，唐代为什么茶道大行，就是因为僧人饮茶，他在这方面调节神这个情绪是相当有作用的，这个现代医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同的茶类呢里边它的成分不同，对人的健康的作用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啊。比如说这个绿茶提神，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啊，困了乏了，然后喝一杯茶。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感冒的多了，那么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你泡一杯白茶也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讲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补充水分的时候，又起到了调节我们的神志啊，调节了我们精神啊，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啊。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呢还是应该普及的。而且我们中国来讲，目前在世界来讲的话呢，我们饮茶量呢是不大的。我自己曾经出国参加过一次韩国举行的这个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他们当时的话呢就是想要用茶来替代这个咖啡，所以他们呢就是找到了我们那个茶文化研究会，就希望我们在他那儿呢开一次会啊。所以我想的话呢，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呢更爱茶，我们也能从茶中呢得到我们的享受，享受我们的健康。所以我想的话呢，应该在我们全国范围里边呢把茶呢好好的推广一下，爱护我们自己的东西。 您应该跟大伙说，您上回在韩国开那会是哪年？ 那个是96年的时候， 哎，您想想，这都是20多年前了。 嗯， 所以我说这个茶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一定和什么有关系？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经济这么繁荣，这么样的发展，我们才会对茶有这样大的一个需求。那么您96年去韩国开会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反射。那到今天我们当下的社会里边，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会更高。 对，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或者是生活方式，只有自己国家的人真正的喜欢、享受、传承，它才能够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啊。那我们知道这本书的编辑汪流峰先生，其实自己也爱茶，也是用心的装帧了、编辑了这样一本日历。拿在手里的时候啊，无论是翻到哪一页，它都能平展的铺在桌子上。每一天可能翻到这一页，哎，是一个小小的好看的这样一个杯子啊，瓷器，或者再翻到一页是一幅画啊。刚才说琴棋书画诗酒茶，可能他们正在弹琴，旁边就放着一杯清茶，一盏清茶。那么在编辑它的时候，甚至给它设计封面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这本这个中国茶日历呢，首先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装帧设计上，确实是用了一些心思。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历的护封，它选用了一个特种长绒纸，这种特种长绒纸它的好处就是给人的手感极其的舒服，就是那个红色的护封。然后呢，它也是非常有亲和力的一种，它不会那么鲜亮，就是不会刺眼，然后呢就是手感在视觉效果上会给人一种大方古朴自然的感觉。 古朴， 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封面用的是卡纸，然后它外面附着也是这种我们的特种长绒纸，然后那个日历的字是用的烫金工艺，然后整个就会显得整个的色调还用的是一种暖黄色的色调，就会比较温暖，还有一种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这种感觉。然后您翻开里面有衬纸， 环衬是吗？ 对，选用的是我们这个有珠光效果的一种衬纸，就是这一页主要是为了方便 签名啊，或者是赠送亲友啊，就会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提醒我了。 对， 一会儿签上啊。 然后呢，正文选用的是这个我们80克重的那个超感的特种纸。 嗯， 我们形容这种纸是会用丝绸来去形容它。 嗯， 首先看上去就有丝绸一般的光泽。不会刺眼。 嗯，而且这本书啊，它的印刷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 因为你有茶画的展示，而很多还是古画。 对， 中国的古画本来色彩就不是那么鲜亮，它是暗淡的， 传到现在就已经确实是。 对， 然后我们就会在选纸的方面就特别注意。然后因为它虽然它是一个很重的一款纸，但是它处理的极薄，然后摸上去这个手感也会比较就是如丝绸一般柔滑。 嗯， 对。然后我们这个书籍的装订呢，又是选用了这个胶订， 嗯， 不锁线。 对 对，就为了它每一页能够平整的打开，放在案头上能够完全的打开。因为我们的这些主持人，您看到我们这个书是有很多的设计元素的， 嗯， 就包括您翻那个每页有个钟表式的小指针， 嗯， 您这样一翻就会一直转动，它会有一个时间的感觉。 对 对，然后，就是， 比如说我翻到的是4月3号，那这个月刚刚开始，这个绿色的这个茶芽啊， 对， 这个茶叶的芽儿，它就刚刚的往败了一点儿。 对，您就像那种连环画似的， 嗯， 您这样快速的翻动，滋滋滋，它就会一直的转动。 对，所以我们说，一本好书拿到读者面前，其实有很多人为它倾注了心力，不仅仅是作者啊，还包括这本书的顾问、编辑、装帧、策划、整个印刷，最后推广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越用心，最后呈现给读者书的品质就会越好。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推荐，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集团啊出品的这本2019中国茶日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2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书来自中国人事出版社新出品的2019中国茶日历。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华大典农业典主编、中华茶通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穆祥同先生，再一次欢迎穆老师。 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大家的老朋友多聊茶的创始人杨多杰先生，欢迎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还有一位是北京国之学文化有限公司的汪刘峰先生，欢迎汪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汪先生也是这本书的编辑啊。我们说美食配美器，茶是我们生活美学的一部分，它当然应该是美的，包括我们喝茶的这个容器啊。在这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经典的陶瓷，我们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小写的就是瓷。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知识点啊，日本是 Japan， 那这个 Japan 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漆器的意思，漆器比瓷器还古老啊，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这各中的滋味大家其实都可以 get 到，他们选择漆器作为他们国家的名字。那么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的历史，但现在也一样啊，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那么茶器的这个发展起源变化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很广，我们只能浅尝辄止。我们来说说这些美器啊，我们怎么遴选了这样52件漂亮的经典的喝茶的用具。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茶器呢很多，有瓷的，有陶的，有玻璃的，也有些金属的啊，还有刚才主持讲的漆器的我们也有。但是的话呢，也成为主流和跟茶呢这个密切的关系呢，我们讲的就是还有一个茶器要适合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人们在选择茶器的时候也是应该有所考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最通行的是瓷器，瓷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茶汤啊，可以看它的留的这个茶的香气，可以闻它的杯底香啊，这个比较这个最常用的。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使的是盖碗啊，这个这是一个方面。那个这个出现的时间呢比较早了，这个应该是在我们近代的时候，那是那个梁谭那个三国两晋的那个时候，这个就比较风行了。现在大家最推崇的就是紫砂。紫砂的话呢，实际上是作为茶具来讲，应该是在明代的时候。但是有一点呢，要跟大家介绍紫砂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不是说紫砂适合六大茶类。紫砂呢比较适合呢就是发酵类的茶叶，比如说我们的乌龙茶我们的红茶，我们的黑茶，如果你选用这个紫砂茶具的话呢，可能大概是别的茶具呢就要好的很多。最近的话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建盏，建盏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宋代的一个产物。宋代的话呢，那个时候呢由皇帝开始，大家喜欢倒茶。宋代的话呢，对茶的追求呢又是讲究色白，所以的话呢，建盏呢它这种器型和颜色适合了宋代的倒茶。 他们怎么倒啊？ 倒茶的话呢，一个呢就是他要把这茶打了，打了之后呢，看这个颜色谁的茶最白，然后上边的那个 泡沫， 看谁这个停留的时间长，这个来比算这个胜负，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建盏。建盏的话呢，这个当然说这还有许多不同的的烧制的图案了等等，很美的啊。这个呢，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建盏呢，我们现代人喝茶的话呢，建盏意义不大了， 对，颜色太深了， 不便于看汤色，不便于看汤色。另外一个呢，我们因为建盏呢，它当时倒是为了倒茶做的，所以那个标准器型呢，12厘米。我们现在拿一12厘米的盏来喝茶的话呢，恐怕就有点太大了，是吧？ 是， 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呢，现在当然还有很大的欣赏价值。 这是隶属了这个宋啊这样一个茶叶的发展方式发展过程。其实这个茶具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门学问啊。过去我们经常说啊，筛酒烹茶，过去的喝茶的方式其实和我们现在不同，可能历史上有一个点让过去的这个茶饼变成了散茶啊，那是在历史上的什么时代？ 我们应该说现在的喝茶的方式呢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前呢是主要是饼茶。饼茶嘛，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先给它解开之后的话呢，大家看到那个茶碾啊，然后把它碾了之后呢，拿箩呢还要把它筛了啊，然后的话呢放到锅里边煮。所以呢我们叫烹茶、所以我们叫烹。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发展了就是点茶啊，这个就是说呢有一个汤瓶 拿它呢来这个冲茶啊。那么我们现代的方式是明代开始出现了散茶，所以就是泡饮了。 嗯，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盖碗啊，我们的紫砂啊等等这些呢，就都出现了。当然这里边的话呢，还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比较细嫩的绿茶和有观赏性的茶，比如说，绿茶的毛尖儿啊，比如说像碧螺春。啊，比如说我们的君山黄茶中的君山银针，白茶里面我们的白毫银针，这样的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使呢15度角倾斜的透明的玻璃杯， 嗯， 因为这几款茶的话呢，不但有喝的价值，还有欣赏的价值。这些茶呢很漂亮，特别是那个四川还有一款茶叫竹叶青。那么大家在拿玻璃杯泡的时候呢，底下能看到一片小的一片的竹笋似的，很漂亮。 嗯，随着那个细细的嫩芽上下的浮动，你的心也就没有那么浮躁了啊。关于茶叶真的是特别大的一门学问啊。我们知道杨多杰先生啊，多年来致力于茶叶的研究啊，其实对茶叶的感受也特别多。关于茶具，可以和大家分享点吗？ 是，您刚才穆老师说的呢，很好啊，这个说的我直紧张啊。 您紧张什么呢？ 说的都是实话呀啊，这个老先生呢爱讲实话，这是很严谨的一个治学精神。我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穆老师所讲的这个啊，这是您呢说到底这个要一句话，就是说没有啊一种茶器具是适合所有茶的，哎，包打天下的它不存在，那只有互相的适应。那也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您在选择茶器的时候，包括您在欣赏我们今天的这个茶日历里边所遴选出来的这个茶器的时候呢，您还要考虑它一个匹配性的问题，它适合什么茶啊？不是所有的茶都适合一种茶器具，也不是所有的茶器具都能适合到所有的茶。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茶器具的演进呢，应该说是随着我们中国的这个饮茶的方式的演进而发生的改变。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很尊古敬古，也喜欢追求一些比较古老的茶器具。那么这个您也要考虑，它在以前的那个饮茶的语境下来创制出来的茶器具，是不是真正和今天的这个环境，我说的环境啊，是饮茶的这个风气环境所配套，那是不一定的。包括于刚才我们穆老师讲建盏也好，包括讲紫砂也好，紫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现代的紫砂比明代来讲，别的不谈啊，泥料咱不谈，容积肯定是变小了。那因为是家庭环境不一样，我们现在家庭环境都是小家庭，五口人的算大家庭，三口人是最常见的，两口人的一口人的都有啊，自己喝茶的也有。您再使一个500毫升或者甚至以上的这么一个大的紫砂壶呢，您看明代的壶都大啊，它都是很大的壶。 那个满升壶基本上是300到200多、 嗯，哎，这就算大壶了啊。 嗯， 那您想，这又费水又费茶叶，咱们喝不了两杯，就咱俩喝300毫升啊，就是半瓶矿泉水啊，一壶是半瓶矿泉水，那也就2壶就饱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居家条件的改变，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那么亦或者说随着现在我们整个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整个的茶器具也要发生变化。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说古就一定比今要合适，要看一个适应性的问题，是这道理吧？您看，我都得问一句，万一说的不对现场就批评。 所以低着头都没敢看穆老师啊。这是二位对茶具的一些分享。那作为本书的编辑啊，汪刘峰先生呢， 茶具，我们这个茶日历特意在那个每个月份的第一周，然后特意选用了那个宋代沈安老人的茶具图赞，12种茶具，这个应该是古代茶具，就像刚才穆老师讲的古代茶具，比如说那个筛箩，对，还有那个茶碾，这个他都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比如说竹富帅，他都是用官职还有汤提点这种官职来命名这12种茶具，这就是古代茶具，古代文人他对这种茶具有很深的感情，用拟人化的形式来将它比喻，然后就像多杰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茶具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古代的茶具我们其实今天应该去欣赏， 但是如果说要选用的话，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嗯， 古代茶具很美的很多，就包括从那个宋代的有五大名窑，虽然以前可能不会去专门去生产茶具，但是今天有很多这个复原工艺来做茶具，都是很美的。然后到明代有紫砂，有青花，对，然后到清代它有这个珐琅彩这些的出现，对。这个茶具的话，因为后面也选用了嘛，还有什么玉壶、玉碗，这个我们茶日历中都有一些体现，可以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仔细去发现。 嗯， 对， 你发现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不那么忙到和浮躁的时候，就会有情趣啊，有这个闲情逸致。当文人参与了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往往就走向了一个雅致、一个高雅的东西啊。那么，其实刚才我们穆老师在讲的时候，包括汪流峰先生在讲的时候，提到了明代的一个人冯可宾啊，这个人对茶叶的发展啊，包括茶叶的研究的记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让穆老师介绍一下明代的这个冯可宾啊，这是明末清初的一个人。嗯， 我想说一下。 嗯，好。 冯可宾先生，我们在这儿选用了他那个《戒茶笺》。 嗯， 他里面有这个关于茶的一个十三仪和七忌。他们古代这种文人就特别有意思，他把这个喝茶有哪十三仪，比如说以雅居。 嗯，这十三仪有无事、加客、悠坐、吟咏、挥汗、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览、文同。当然我这么读您可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啊，其实我们的日历中是有过注释的啊。在比如说一周的一天里头会说到，比如赏鉴是什么，你通过它下面注释的文字就知道了。我们不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但是我们可以说说饮茶的十三仪和七忌啊。仪在哪儿？忌在哪儿？这是明朝人写的，那400多年过去了，不到40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相隔这么远的岁月，这种仪和忌在当下还是否适合？ 在很多这个提到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睡起，特别是像我们有时候午睡呀、或者是睡醒啊，来一杯这个清茶是让人很舒爽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 北京人说喝透了啊， 对，然后那个什么无事，喝茶就切记这个繁荣，如果说凡事杂陈的话，这喝茶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喝。 嗯， 然后就包括他说的七忌，他有一个忌恶具，就是说喝茶如果选用那种造型奇怪的这个茶具，其实就是为了那个博人眼球，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跟这个喝茶的心境不符。 对，喝茶更多的是面向自己的内心的，而不是秀给别人看的。 对，他还是讲究一个清静的环境和一个安稳的心境。 嗯，所谓修神养性。穆老师， 这个冯可宾的这个书呢，他主要是讲呢这个我们南边这个湖州啊跟宜兴啊这个地方那个产的一种茶叫芥茶。那当地呢叫垮茶和库茶，这个茶现在还在，是明代文人呢做的一种茶。他主要是写这个茶的，但是他这里边谈到这个宜和忌，这个是呢在我们所有的茶书里面都有这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反应。因为饮茶嘛呢，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要看环境，特别是你，它不能像喝酒是那种热闹，那就不是喝茶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它讲究要求得体，环境要得体，人呢要得体，器具呢要得体，就是这个很讲究的啊。所以那个比如说特别大家都能看到茶话里面有这样的反应啊，深山密林之中，三五知己，然后的话呢带着个书童在那儿烹茶，喝着大家挺舒服，这就是古人中的那所的那种的追求。我们为什么说喝茶能够调节精神，原因呢也就在这里。我们要想泡好一杯茶，也得真是要静下心来才能泡好茶。 心情浮躁不行。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也是现代科学我们证明了嘛，就是说它对调节人的这个精神呢、啊、这个方面的作用。所以，现在我觉得，当然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步伐很快啊，节奏很快。但是作为都市人也好，我们各个阶层的人也好啊，如果有时间的时候，不妨给一点时间，我们来品品茶，调节调节精神啊，也这个养一养我们的情和性，对我们的这个更好的工作会有大的帮助的。 对，其实喝茶是很有仪式感的啊，在那种仪式感当中，你其实是在梳理自己的心绪。那杨多杰很爱茶啊。这是您看到的为数不多不浮躁的年轻人，你都什么时候喝茶啊？你喝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你在什么时候不会喝茶？ 哎，对，你主要得问我后边这个。 嗯，对，不喝茶的时候什么时候？ 没有啊，天天喝，必须喝，一会儿不喝就难受。这个茶呢，应该说给人带来的这个感觉啊，是不完全一致，在哪里呢？前两天我还跟他们讨论这问题。我说你看这茶呀，到今天为止都归农业部管，农业部管的东西多了啊，农产品农副产品很多，那我们茶它就是有特殊性，它喝一杯茶给你带来的感觉叫身心的愉悦，身的愉悦那是物质所决定的啊，你觉得我就爽口，爽口有氨基酸，提神提神有咖啡因啊，都可以用物质去解释，那甜甜有糖啊，那身的愉悦可以解释，那心的愉悦呢？心的愉悦靠文化的滋养啊，靠我们中国历代的茶文化，我们今天这本茶日历其实它是一本茶文化的日历，它不完全是茶学的日历，它面向的不是茶学科的人，而是我们所有的百姓，所有的爱茶人，您都可以去读这本书，因为它里边讲的是与文化相关之事宜，这也是茶最吸引我们普罗大众的点。为什么说我一天都不能不喝茶？因为不管从身和心两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都需要这样的一杯茶，这个其他还代替不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喝一杯咖啡，咖啡我也喝。 你喝咖啡吗？ 我喝，啊，你请我我就喝，台门口就有店啊，这个喝是可以喝，但是可能更多的呢，它是一种身体的问题，那比如说提神，也有的时候咖啡也解一定的油腻啊，我觉得也是喝一点，比如说我就喝这个纯的美式，我不喝带糖奶的，我觉得还是挺解油腻的，但是你说我带来新的愉悦，起码本人还没有积累到这个程度啊，对，所以咖啡对我来讲是一种纯粹的饮品。那换一个角度，其他的农产品，比如说水果，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桃，梨，这个季节吃柚子，吃橘子，吃完了以后，那你我们也这有好处啊，那维生素的提高啊，包括这个吃柚子对咽喉，我看也感觉也不错。但是你不能说我吃一个苹果带来了身心的愉悦，带不来身心的愉悦，就是身的愉悦。 对， 那这个心的愉悦，那来自于我们，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本书的力量，那应该是，那就算从陆羽字以下吧，那么就是数百位的与茶相关的这样的文人墨客，百十余部的茶学经典，数千首的茶诗茶词所一起共同累加起来的中国茶文化，那么这是所有的其他的饮品以及所有的农产品所都不具备的。所以这个茶给人带来的这种感觉，有人说它成瘾，我觉得这成瘾性现在也两方面考虑了。真正说物质的成瘾啊，第一，因为咱们现在接触咖啡因类的东西很多啊，你可乐里边还有咖啡因的，那但是我觉得真正对它的依赖，你比如我讲，您问我什么时候不喝茶，我说没有，更多的是心的依赖。哎，我觉得我生活中离不了这个，是这个角度的。 对，其实多杰的意思啊，我觉得食物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能量的补充，我们吃到一种美食的时候会很快乐，这叫快感啊，可能吃完了之后还会想，但是也就放下了啊，没有了。但是茶不一样，沏茶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你心性是放松的，除了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形而下方面的你的提高你的补充之外，你还有一些美感上的收获，这个就不一样了。美感是可以让人回味的，是可以放松疗愈你的心灵的。所以茶确实和其他的饮品和其他的食品不一样，就像刚才多杰说的啊，这是有巨大的文化和时间支撑的一个东西，经历千百年来走到你面前，它和别人不一样，也许它很清淡 啊，没有大鱼大肉那么的看起来来劲啊，但是它是有背后的那种有力量的东西给它支撑的。其实茶和酒啊，我们经常会一起说，比如说苏东坡有一首诗啊，他说望江南，超然台坐，他最后一句写的就是且将新酒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就是这诗酒茶它其实都说到了啊。那喝酒和喝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酒可以一个人喝，李白也月下独酌，或者说一个人想不开我喝点闷酒，过去文人在一起曲水流觞，这也是喝酒，大家一起玩一个文雅的游戏。那么喝茶呢，喝茶我觉得好像多杰也经常邀三五好友，大家哎一起来品品这个茶，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是吧，或者说就他一个人喝，那么也是独饮，或者说大家一起来品味。那和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啊？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认为两者首先不冲突。茶能够到今天为止成为国饮，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性，它有包容性啊，它有兼顾和包容性，它是很包容的，它不跟任何的生活方式相冲突。您说我喜欢喝酒，那不影响您喝茶。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也有这个酒量也好茶量也佳的，这个绝对是有的。那么除此之外，您说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那我个人的认为是您在生活中不同状态下的不同的需求。那您比如说在注意到交通安全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在一些节日的聚会之上有一点酒呢，我认为啊小酌怡情那还是很渲染气氛的啊，这个时候用酒蛮合适。那么说茶罢歌展，把这个酒推开了，咱们从这个茶桌上，那从酒桌上移步到茶桌上，说咱们再喝会儿茶吧，咱没聊透，咱们再聊一会子，聊会再喝会儿茶也不影响。这两者之间我个人认为是不冲突的。当然你要说有没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茶宜常饮，酒呢您要慎饮。酒的喝您总是要慎重的，不管从身体的角度考虑，从交通安全的角度考虑等等多方面吧。茶来讲呢，喝起来就更加的放心一点，或者说喝起来呢更加的随性一点。 对，所以就没有一个人那么坦然的说我天天喝，他说我喝酒，多杰要天天喝酒他肯定不这么说，他说我天天喝茶啊，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让几位嘉宾给大家推荐两本书，或者是中国茶日历也可以啊。莫老师，您平时看什么书？ 我呢平时一个是现在退了休之后，基本上呢就是从事跟茶有关的事情。基本上看一看呢就是古籍中关于茶的一些个文章啊，诗词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要让我向大家推荐的话呢，我觉得呢就说还是我编的有一本书呢叫《茶经述评》。茶经述评呢是我们被誉为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呢他所写的一本这个专著。里边呢他讲他对茶经的认识，但是也总结了我们近现代来茶叶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部著里边呢它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茶文化所研究的这个内容。所以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多角度的可以供大家欣赏。 再说一遍名字， 茶经述评。 好， 作者是吴觉农。 茶经述评，杨多杰老师 啊，我就看这书成长起来的啊。 来推荐一下你的书。 我不能推荐啊，我得推荐咱们这个。说实话，我还觉得《茶日历》还是值得一推荐。为什么呢？刚才有一点我没说到，有同志啊，可能也要说到一点。我们现在手机里边什么日历都有啊，看起来都很方便的，这个就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情。但是这点我不用商量，我能跟米夏老师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纸质的东西又会给您非常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也不认为电子阅读能够完全代替实体的纸质书的阅读。它就是会给我们的心带来更安定的感觉。所以在这样一个很便捷的互联网的时代，那我个人倒觉得咱们应该返璞归真一下。可能真的您再回想起来，您家里呢好多年都没用过月份牌了，那您倒不如 用这个中国茶日历当做2019年我们自己一年中每天能够看一下的，这其实它既是一本有实用性的日历，也是一本书啊，它也有内容在其中啊，所以我就推荐这个，我觉得很好。 对，仪式有的时候比仪式的内容更重要。来，汪刘峰先生。 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我也应该推荐一下我们这本中国茶日历。对，首先刚才这个多野老师讲的非常好，把我们这个日历的优点呢都已经概括了。然后我就是从它的一个实用属性上来讲吧，比如说它特别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做了很大的留白，做了希望给大家一个手账功能，希望大家在每一日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感悟或者一些心得，就是记录在上面，这样以后一年过去了，翻看每一天，不仅有茶的收获，还有自己每天的收获，哪怕是自己喝茶的一些心得，喝茶成长的一些收获，还有平时心情的一些记录，都是十分方便的。 好，每个人送给听众一句寄语，只有一句，莫老师。 希望大家喝茶，多喝茶， 多喝茶啊，多结。 然后我说呀，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咱们爱茶呢，你应该从了解茶开始，了解茶呢，您就应该从读茶学的专著开始，那么真正从一个比较学术的啊，或者说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中国茶，您更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好，刘峰。 我希望大家那个能在闲暇，这个百忙之中抽出一些闲暇的时间来喝一杯茶，看一看我们的中国茶日历。 对，其实中国绘画中有很多留白，那些白并不是空白，因为有了留白才衬托了画其他的内容啊。那这本茶日历我们翻看的时候似乎是有很多留白，但是非常清雅，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你要给自己留白，有一个放松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心绪，这样才能够张弛有度啊，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再一次和大家推荐2019中国茶日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